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有一日晚黑10点零钟，我在间工厂度好急尿啊，但是我又不是很想去那个厕所，因为要去那个厕所首先要经过一条好长的走廊，虽然那条走廊有灯，但是你会觉得整条走廊都好暗。我沿着那条走廊一直行一直行，行到最后边才来到厕所。那个厕所门很简单，是以前那种门，道门的上下两边都是空窿的，所以在厕所门半掩之下，一眼就可以睇晒个厕所入面冇人㗎。厕所后面係一个窗，透过个窗可以望到出面嘅街道。我啱啱踎喺度就听到一把女人嘅声，係从我耳仔右面大概半米嘅距离传过嚟㗎。佢喺度好不经意咁哼唱緊一首歌。我即刻拧转头望向后面。我的后面已经是一个窗了，我记得当时我是在十几楼的，那个位置不可能有东西的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唉，没事的，应该是楼上楼下播着歌仔才有这些声音。当时去着厕所就不想搞那么多事，但是那把唱歌声一直都没停过。我在厕所踎了这么久，他就哼了这么久的歌。我就在安慰自己，假的啫，应该是楼上楼下的声。当我的心这样想，他就即刻唱得更加大声了。那个瞬间我全身的毛管冻晒起身，我更加肯定他就是在我隔离这个位置。当我可以出去的时候，我一推开道门，那个女人的唱歌声即刻停了。我急急脚地跑回车间。我朋友问我，你做什么走得那么急啊？我好鬼惊声地跟他说，你的厕所有鬼啊。第二日回到家之后，我个人已经睡醒，但是赖在床上不肯起身。突然之间，我在房门口见到了一个小女，我屋企是不可能有小女的。我挨在床上望着那个小女，那个小女又一直望着我，还不停在笑着。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就好像被封印在床上那样，喐都喐不到。她笑完之后从房门口一路跑了另一边，但是他跑向的那一边是埲墙来的。他跑过去之后就穿过那埲墙消失了。我以为他就这样就走了，整个人都吓到呆晒。我家有什么理由会出现这样的事啊？我都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有一个半透明的黑影从我床脚慢慢爬紧上来。他一步一步爬得好慢，在那一刻我好害怕啊，就将脑入面以前看电视记得的那些经文全部都读晒出来。当他上到来差不多同我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一啲都见不到他究竟生什么样啊，只是见到一个黑色半透明的影子在度向着我块面想冚落来。在那一刻我唔知念中咗啲咩咒语，佢突然之间就停低咗。佢拧转身转咗去埲墙嗰度就走咗啦。嗰次之后我再都冇去过工厂大厦嘅厕所啦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。